被绑了嘴 She's a she who love me Wish I feel the same 想你像我们掏了空沿着一点结局就快要失控没人为你回给的太多都浪费 Sometimes my heart just feels so cold 眼泪降不住我分辨不出现实和梦陷入时空 淹没在我脑中痛苦催促着我我还是搞不懂为何他会离开我 整个宇宙都有遇害、huh? 但我还以为那个懈怠有的突然全被抽去 hey,、huh? 我懂我懂你有想法那个别想法你的意思读不懂像 Carcosa 把你上上电电电条吗我我干嘛要这样子一而再一而三的轮回那漂亮的装饰随着时间流逝粉碎悲伤快乐的历程回去当时那个氛围谁来帮帮我人间的悲欢哪里和烦闷忧愁、oh, 谁来救救我献给你我的心也一无所求 Sometimes my heart just feels so cold 眼泪藏不住我分辨不出现实和梦陷入时空 我在我脑中痛苦追逐着我 流转，歌声不断，只要出发，感动从来没有终点。 每个早晨 怎么样，喜欢这样的一种民谣的风格作为早晨的一首歌出现在我们星期六的带你出发吗？南方二重唱他们带来的《风中的早晨》，作为主唱的严宗玉和作为和声的林明华两个人组成的这样南方二重唱哈，所以我觉得久违的一些老歌有时候在早间来听一听的话也特别的提神，所以欢迎更多的听友可以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上一声 Morning Morning 早早早。接下来有请的是杨丞琳和王心凌女孩们，所以稍后会向微信公众平台来报道的女孩们说上一声周六好。 完美就是个折磨人的念头，想对她耳边说先醒吧恶魔，我们身体里有一座皇宫，外墙却过分雕琢。 Lady 写音是 Lady 对不起，灵魂是谁做的，谁下了标记，胸围与胸襟他们选了最廉价的那种。女孩们加油，为何你要加油，这世界是谁装狂妄呀，为生命开头还要小心善后，这世界身为女孩请自爱，请你自爱，由自己爱，自由自在，所有男孩请自爱。 给我们一个梦想与方向盘，梦想的人会说快快快避难，偏颇的眼光有太多飞沫，却只指责谁可勒索。 别戴口罩啊。 Darling 是说你 Darling，对不起，说出了小秘密，那甜言蜜语是要你相信，天下为公，同工不同酬。 女孩们加油，为何你要加油，这世界 这世界 是谁装狂妄呀，为生命开脱还要小心善后，这世界 像收音机旁的像 Morning Morning 张怡，还有以及静啊，世界那么大我只喜欢你，丽丽一个是英文名字，一个是中文名字，午后的彩云，梦洁，我想在微信公众平台通过你们的名字我最先判定出来哪些是女生的，先向你们问上一声周六的早晨好，如有遗漏稍后补上。 我永远为你甜甜蜜蜜，日日夜夜。 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You make me dance, yeah you do. You got my heart beating rhythm when you move. Don't need no plans, feeling loose like there's a rainbow of magic next to you. When it's good, when it's bad, yeah you got me. Not alone in this town, cause you make me feel. Anytime that I call, you'll be ready. Anytime, anytime. And when I turn around, I see you there. You got a way to make a problem disappear. Up to the clouds, I'm spinning round. And now you know why. Cause no one in this world can make me feel love in the way that you do now. No, no one in this world can make me feel down when you're in such a good mood now. Hop in my 沟里娃 morning morning， 乌赞咖啡问我说：“这谁的歌这么好听？”隆重的来介绍一下，这是来自于魔力红的主唱 Adam Levine 哈，他来为一部电影来演唱的主题歌《汪汪队立大功》。据说8月20号的时候呢，这部电影将会上映，所以我不知道会不会是一个全家福式的一个观影体验哈。总之，这首歌已经先是最先的征服了我。所以当昨天我在无意当中听到这首新歌的时候，第一时间决定要在今天早上星期六的时候在带你出发节目当中跟所有听友来分享。 Morning Morning， 早上好，小闪 Berry 丽丽，山外有山，这一次是全体打个招呼啊， CGH 山外有山，哦，打过招呼了。大家其实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朋友们早起比较热情，他可能一些自己想说的话会拆分成几条微信内容发过来，所以有的时候会念重名费劲儿。说句心里话，这边我看看清风飘扬。其实我记得我刚才在念 Morning Morning 女生们的时候有提到你的名字如果没有的话我在这里补上，周六早上好。土豆跑步以及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好实在。OK， 今天立秋，其实我昨天好像在潜意识当中有意识到说，哎，不是7号就是8号，因为以往的时候有的时候立秋是在8月8号那一天，所以觉得这个日子 在周日出现的时候就会格外的让人印象深刻。但今天可能立秋的时间偏早一点，我刚刚去查了一下，今年的立秋时间呢是在下午，对，下午的2:53，对不对？我自己都有点糊涂了啊。如果说在下午的话呢，在中午12点之后来分为界限的话，就应该属于晚立秋。有一句话叫做早立秋丢扇子，晚立秋热死牛，是这么说吧？都被刚刚那首 Adam Levine 的新歌给带走了哈。确实我觉得 Adam Levine 的新歌呢，展现出他嗓音很独特的一面，就是你会觉得他虽然嗓音属于在男生当中比较单薄那一种，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假音随时需要转换的一首曲目当中，真的是太随意太自由了。所以如果你有喜欢刚刚那首歌的话，可以去找来听听看 Good Moon。 好，7:26，我们继续来听歌。而更多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在像直播间当中正在直播的戴毅来说上一声早早早。梦杰说，周末辛苦了，嗓子听着比昨天好多了，为什么我会觉得比昨天还哑？ 早上就这样我今在三处相机记得就相聚在那教室窗外吵闹不宁，放下跟机关的题下个铃声要响起，我的微风经过歌手书卷轻轻扬起，不见是不是沾了你梦想在三次七夕爱之声亲手自己十年生出了寓意，是飞机载着时光前行去向未知探寻，笑容虽然还稚气，未来却可攀得起，全小心翼翼勾勒一路身影，同一段路总有奇妙的际遇，下日接受眼底紧握住你手心，我里边几句汽水起早的回忆，阳光下你嘴角也不知相遇，想着算算记性，摆着上起手自己心也深处的寓意，是飞机载着时光前行去向未知探寻，笑容虽然还稚气，抬头却晴空万里，春宵心 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 我为你自豪， 美照就存和彩云，随时记录好时光。新用户先下载和彩云网盘 APP 到北京移动领1GB 流量，上传下载无限速，500G 超大空间任性存，发送彩云福利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对于你而言，或许我就是个过客，热情扮演一个路人，加以平定的角色，途经你也 世界，我就没有资格影响你的心。 各奔东西，直到我可以忘记你的真实姓名。有些事情不得不欢喜，毕竟差一点就来到目的。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开心的周六的早晨，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Morning Morning， 这里是带你出发，我是戴毅。谢谢听友们告诉我说，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可为什么我突然刚刚想到了早立秋丢扇子呢？好吧，既然是在立秋这个星期六的早晨，农历六月二十九，我们就来听首跟节气有关的歌。这个立秋的版本不是来自于音阙诗听，而是洛天依和乐正玲的合作。我相信收音机旁的很多朋友都是希望秋天早点来。秋天到了之后呢，不仅农作物会有收获，而且炎热的夏天呢也会变得凉爽一些。所以立秋哈，2021年的立秋就在今天。也要谢谢想改名告诉我说，下午的2:54的时候，立秋就到来了。立秋之后的天气呢，虽然还会热一阵子，但是早晚的温差会明显觉得凉爽很多，天气真的会慢慢慢慢的凉下来。所以可能距离我们说好冷啊，又近了一点。7:35带你出发，在周六的早晨，周六日的7点钟到10点钟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在这里打卡。 谁走，花儿自开谁自留，天亮好个秋。 Cry, cry, cry. Coldplay Cry Cry Cry， 我觉得这样的歌，这样的感觉也特别属于恣意的周末的时光当中。当然也希望更多的听友哈，在听歌的时候，如果你是真的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和一些被迫一定要去做的事情的话，很多像我们的听友当中都是早晨七点来钟躺在床上来收听广播的，这个状态是最让人羡慕的。好，听完了 Cry Cry Cry 之后，我们再来听听昨天刚刚来全天打卡北京乐广播啊，扫楼 FM 九七四的 FIR 飞儿乐团，他们曾经的一首代表曲目《爱上属于你的天空》。而更多互动，可以邀请你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有机会让戴宇向你说上一声立秋快乐。 你走后，风很淡，天依旧蓝，只是对着一片墙蓝，星空下你眼神，记得就像是山顶骄傲的烽火， 20周年生日要搞大事情了，你不会不知道吧？ 都有什么活动啊？ 听好了，8月7日至8月22日，来巨人之家一元可购买2888元优惠券包，全场购物明码实价基础上再享85折，还有一个神秘大礼，满5000可抽49999赢超级免单。活动更多信息，请致电400-818-0096，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可到店领取大牌乳胶卷等礼品一份，赶快行动吧！400-818-0096。 以上为广告时间。 出发在路上，有没有目的地，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 出发了，不要问那路在哪，幸福 风向前，是唯一的方法。 带你出发， 带你出发， 用好音乐重新换回自我，释放不安，化解苦楚，对抗庸常。 这首 Bang Bang 哈，来自于田小娟，也代表收音机旁的毛小歪，也要送给他特别特别支持并且喜爱的龙队马龙 YYDS， 双圈全满贯，成为了乒乓球奥运金牌的最多选手，却是三届奥运会手握了5枚金牌，成为了国乒历史上奥运冠军数量最多的选手。我想今天奥运会也是进入到了最后一天的比赛日程了，那不管是中国代表团的运动员还是其他国家的运动员们，我们还是要向他们的体育精神致敬，并且希望他们在最后一天的比赛当中取得好成绩。 最近你好吗？少了一点微笑，说的话有点少。最近我也不好，全世界都在逆转，人开始反向思考，发现你爱的人到处跑，昨晚更甚至今天被嘲，莫名其妙，谁会知道是不是上天开的玩笑。你认识你想和谁拥抱，什么是生命中的美好，轻易放掉却不知道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说一声加油，一切更美好，所有的悲伤请往边靠，曾经流过的泪湿了伤口，就让阳光晒干而退，这一种加油人人都需要，手牵手我们一赛跑，说好不见不散，每分每秒守候你到老。

总有一些是在写字楼里遇不到的人。哦，这些都需要你发动引擎，去主动探寻在路上的一份精彩。握好方向盘，认真的开吧。我是 DJ 大义，我会用好音乐一路陪伴，让爱导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早七点到十点，带你出发。 Alicia Dixon 的这首 Let's Get Excited， 手舞足蹈一下，坐在沙发上面，然后开始跳这个手舞，好吧？谢谢勾里娃发来了一系列的照片，这个照片呢，我跟大家来描述一下，都是很漂亮的风景照。他大概发了十来张，他说：“来考考你，我觉得我完全被考住了，三分之二啊，只有三分之一的几张照片我能够认得出来是在阿那亚，是在孤独图书馆，是去到了我的家乡秦皇岛。但是其他的一些照片，我只能说景色真不错，天很蓝，然后基本上就不知道该是哪些景点了哈。有可能你去到了秦皇岛周边的一些，比如像昌黎啊，像南戴河、北戴河这样的一些地区哈。真的，我作为了一个已经离家背井十来年的人说，我不配说我是个岛上人。 控制不了我听见有怪怪的脾气，你怕了没？ I'm going crazy， 发生什么问题？我们必须冷静想个仔细。我不会放弃，爱你爱你爱你，我依然爱你，绝不会放弃放弃不放弃，跟你在一起我会永远。 治不了自己，我仅仅有怪怪的脾气。你 I'm going crazy， 发生什么问题？我们必须冷静下个仔细。我不会放弃，爱你爱你 爱你， 我依然爱你，绝不会放弃放弃 放弃。 跟你在一起，我会永远爱你。要你不会离去，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爱你爱你 爱你， 我依然爱你，绝不会放弃放弃 放弃。 跟你在一起，我会永远爱你。只要你不会离去。和我一起飞翔，我相信我们可以永远永远永远在一起。爱你爱你 爱你， 我依然爱你，绝不会放弃放弃 放弃。 跟你在一起，我会永远爱你，只要你不会离去。做什么都可以，爱你爱你 爱你， 我依然爱你，绝不会放弃放弃 放弃。 跟你在一起，我会永远 爱你， 只要你不会离去。哦哦哦，我爱你 爱你 爱你， 哦， 我爱你。 曾经的一首老歌《爱你爱你》，收音机旁的一飞 Morning Morning 早上好。我想你的家人还有身旁很珍视你的人，如果听到这首歌，也会很想把这首歌送给你，因为他说今天是他28岁的最后一天，明天开始就真正的奔三了。打开收音机的正好听到了刚才林俊杰和 MC Hot Dog 那首《加油》，也瞬间觉得一早的活力是满满，动力满满。感觉越是偶然的时间节点遇到一首很特别的歌，就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受。还有猫 CC 遇见丽江的晴天，周六好。昨晚听了娱乐最王牌，他一开始以为是耳机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缘故啊，觉得我的嗓音跟平时不太一样。放心，不是你的错觉，也不是我什么吸收家乡的新鲜空气和吃的海鲜过多，就是单纯的回家水土不服，感冒嗓子哑了。 花草树木和他的衣裳，空气清新让人好舒畅。放学后的球场，欢笑的对方，照常那样。午餐清汤，电影观后感，文艺日记，新的白衬衫。天太热会流汗，再冷会伤。忘掉预告，大太阳有希望，有歌唱。就要 一点点的亮、啊、头发遮住眉毛，醒着的美好，从小到老，大太阳有心 Morning， 看到你的留言了，很喜欢李荣浩，所以这首《大太阳》也带给所有喜欢李荣浩、喜欢小眼睛的收音机旁的听友们。Morning， Morning， 早上好。听他唱《大太阳》，我特意看了一下天气情况，虽然今天的感觉不属于那种阳光很明媚、大太阳高高挂的天气，但是依然在伏天当中，天气温度还是比较高的，33度左右。空气当中的湿度也比较大，尽管说今天下午将会迎接到立秋的节气，但是按照民间的一些说法呢，中午12点作为一个分界线的话，今年的立秋是在下午的2点53分48秒，那就属于晚立秋。晚立秋热死牛，也就是说暑热还会延续一段时间，还有秋老虎的余威。所以我们还要继续的，要在夏天的感觉当中哈，再过一阵子。带你出发，8点14分，正在直播当中。更多的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有请 Elva， 带来一首《自己人》。自己人，请来微信公众平台打卡。 看不起的人不是你，只会玩游戏，不是你， 不是你， 不是你。 不是 我看不起的人不是你，只懂得呼吸，不是你， 不是你， 不是你。 大多人会对别人好奇，很少人会了解自己。太多人有发言的权利，却没承担的勇气，太多人说心口发脾气，很少人敢说对不起，太多人眼高不是手低，当然那个不是你。我看不起的人不是你，只 的演技，却不知道在演戏。太多人为自己而哭泣，很少人为别人欢喜。太多人对世界不满意，希望那个记得人不是你，我看不起的人不是你，我看不起的人不是你，只会玩游戏，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我看不起的人不是你，只懂得呼吸。 唱到说很少人了解自己，我觉得我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一次回到家短暂的一个休假之后呢，尽快的回到了北京，然后第一时间做了核酸检测。其实我在回车的就返程的路上，我在想说为什么我已经是有好几年都有这样一种状况了，一回到家大概在停留个三五天之后就会开始出现，比方说有感冒的状态，然后嗓子也会哑，然后特别容易产生一些免疫力低下的状态。甚至说如果说在家里面待超过七天以上的话，我的脸上就会起一些小疙瘩。我就觉得有可能真的是水土不服，就是离开那个地方实在太久了之后，我的整个身体已经完全适应了北京的水土的状况，然后生活的作息，而一回到了自己原本的家乡之后，就会出现一种类似像水土不服的状态，所以真的很夸张，很夸张。谢谢猫 CC 来替我找到一些原因哈，他说北京空气干燥，待久了之后呢，很多人的呼吸系统都已经适应了这样的一种环境的改变，而再度离开的时候，可能要重新的去适应其他的空气，其他的水土。好吧，我也只能这样安慰自己说，我已经把这里当做我的第二故乡，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第二故乡会比第一故乡更重要，更适合我了。 四季流转，歌声不断。 四季流转，歌声不断，只要出发，感动从来没有终点。 爱 8:20正在直播当中，8月7号立秋当中的这一天的带你出发，我们来听首老歌， Michael Borden The One Thing。 Back in time, my heart was young and the world was mine. Driven by desires blind, I remember someone told me as the years rolled by, number one. for you, that's the one thing. Michael Bolden 标志性的嗓音还是会第一时间抓住很多人的耳朵。 Then one thing， 刚才只说了一半啊，说可能第二故乡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第一故乡的感受，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这里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生活。但不管怎么样哈，故乡永远是最牵动你的，它那里发生的一些事情，但凡你从新闻上或者手机上看到的时候，你还是会第一时间知道，然后会想多多关注家乡的一些事情。小闪 Barry 也说，说以前的南方上学青年回北京工作四年，立秋一开始就会容易流鼻血。以及 TTZZ Morning Morning， 他说我每次回家都会生病一场，在东京这边呢就基本没感冒过，然后回到家乡呢就是各种水土不服。好吧，谢谢你们帮我做出了各种佐证哈，让我觉得在这种事情上或者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细节当中，我也不是很孤单，我不是一个另类，我找到了同类。好，继续来听歌 Jima Mochi， 慢慢的 慢慢的，人的一生有失望与沉沦，谁在谁的心里演变成造物神。慢慢的，我的天真看起来不陌生，用一个眼神就能看穿灵魂。是谁说曾经的太多感慨需要释怀，再慢慢放开，各自续写空白，人山人海总会存在。如果不曾拥有，还有什么可失去呢？如果时间足够，还有什么

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你迷人的孩子气。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如此爱到底。奔向疲惫灵魂中高贵的梦想。You're my childish king, You're my childish king。 好多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冒泡，就是因为要给沈以诚打 call。孩子气来自于他的翻唱和演绎，包括 CZH 还有山外有山啊，以及刚才看到的是土跑啊，也都很喜欢这首歌。土跑说，如果你说自己是水土不服的话，不如说是体质弱哈、啊。想一想办公室里面长毛的自行车和过期都没有去开始启用的游泳卡。好吧，看来这些所有关于我的黑料都在节目当中啊，在晚间的娱乐最王牌的节目当中已经一一呈现了。好，期待让你们感受更不一样的待遇，更不一样的二姐。8:35来关注一条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动态消息。大剧院版的经典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呢，在2012年的时候，尤其是在国庆期间曾经首演亮相过。9年时间已经过去了，那历经了5轮的热演，每一次上演呢都受到了观众的热烈的关注，也是成为了大家心目当中的热销票。8月10号到15号的时候呢，大剧院版的《洪湖赤卫队》将会再度在暑期档再次恢宏的呈现，而指挥家张国勇将会执棒贵阳交响乐团，携手王庆爽、马雅琴、王凯、秦德松等国内的一线舞台表演艺术家，来共同为经典注入时代的新鲜声音和气息。详情请关注国家大剧院的官网。放心，办公室里面的自行车不会长毛，说它是塑钢的。哦，碳纤维的，所以呢很快我也要健身运动起来了。有请拉拉徐佳莹，不怕庆祝。 夜里的迷雾，谁是无力坚决清晰的归途？如果终究避不开孤独，什么回忆能让心一直满足？越来越成熟，反而学会了闪躲 hold 住的感受，有没有可能再为谁而困惑？你是我最无法收敛的那句怀古，就算一厢情愿的可以看着就好了。你是我最意想不到的一次投入，就算总失去的空虚之前，我要更用力庆祝。生活若是夜里的迷雾，谁是无力坚决清晰的归途？如果终究避不开孤独，什么回忆能让心一直满足？越不敢承受痛苦的人，往往越想找到寄托。不是不可能再为谁而失控。你是我最无法收敛的全心付出，就算一厢情愿的想念更让人无助。你是我最意想不到的一次投入，就算总会失去的失去之前，我要更有

向黄泽说上一声 morning morning 早上好。而更多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确实有的时候会发现，当你的声音有一些细微的变化的时候，在我们这样的直播间的这样的一个敏锐的系统，包括耳机包括音响，是可以帮我捕捉到的。 就请你一定要远走，因为那样你才能感到自由。如果自由就是你想走就走，我想告诉你的有些事你还没有看透。有人说如果爱就长久忍耐，你和我彼此存在并非为自由而来。如果想留要说出口，因为这样一切似乎还依旧。如果依旧一切你还能忍受，我想告诉你的有些事你不必太追究。有人说因为爱才能去忍耐，你和我为彼此存在，有忍耐才有未来。所有高深的道理都讲给别人听，就像当如果想走就请你一定要远走，因为那样你才能感到自由。如果自由就是你想走就走。 出发在路上有没有目的地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带你出发， 带你出发， 用好音乐重新换回自我，释放不安，化解苦楚，对抗庸常。 李健刚才说了，想走就走，自由自在哈。也许目的地并不重要，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无必须情况下还是最好不要离开北京，呵呵，做好日常的防护。 风都在快头痛头痛叫风红，他太多等个爱的迷红，我要放假我要约好友那赞用，飘到贵了让我当树红，全人类 星，刚刚 罪名啊。

首歌就说晚安了。 先问一下棉花糖，在今年的全新的专辑叫《一切都是为了与你相遇》，而当中收录的这首歌，唱完这首歌好，用这首歌的尾奏的部分也来说一下我们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带你出发，在8月7号的星期六，依然来自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如果说你喜欢小球张娟英的声音，喜欢刚刚这首歌的话，不妨可以去网易云音乐下面去打个卡，找到这首歌，然后留言告诉他们，告诉更多听友你是从 FM 974听到了刚才喜欢的那首歌。首老歌 Big Mountain Baby I Love You Way， 9:09带你出发，依然来自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而接下来这首歌呢，会来自于我们的宝岛台湾的一支独立的乐团，他们的名字告五人， 据说这个名字就来源于乐队成员在街上每个人随便挑选一个字就拼成了这个乐队的名字，而且是比较少的拥有双主唱的乐队。来自于告五人这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窗外雨滴打破细碎的玻璃，与你相遇是在一个单纯美好的世界，而在变质那天你泪流夸张情节，足以向全世界讨回你付出的一切。你的故事存在一个需要密码的盒子，纪念时刻打开却会冒出一阵阵白烟，像是警告自己不能屈服向往从前。天边地边我们的爱也变，而我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顺便遗失了自己，以为荒唐到底会有结局，城市失去了你，输给欲望高涨的自己，不是你过分的感情，而我爱你，而爱无法澄清想拥有的，想拥抱的，以为能通向领悟的结局。 想拥抱的，以为能通向领悟的结局。 很多人说盆栽哥一出手就知有没有，是的，新专辑虽然还没有完整的释出，但是先行曲已经来了，就是刚刚听到这首 Take My Breath。 这首新单呢是将复古的合成器的浪潮进行到了极致的一种状态，而且里面还有迷幻的电子和复古的声响融合在一起，好像仿佛回到了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 Disco王道的那样的一个时期。所以这次在五月份的时候 Weekend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他的上一张专辑 After Hour 是在深夜之后，那么新的专辑可能就是清晨黎明的到来。所以这样的一支先行曲，不知道各位满不满意，喜不喜欢，是不是已经有一些动心了。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去打卡一下，不管是在 QQ 还是在网易，在 Weekend 的新单 Take My Breath 的留言下方可以告诉给更多的朋友哈，选择来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们来听到这首

些是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不同于城市的空气，总有一些是在写字楼里遇不到的人。哦，这些都需要你发动引擎，去主动探寻在路上的一份精彩。握好方向盘，认真的开吧。我是 DJ 大义，我会用好音乐一路陪伴，让爱导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早七点到十点，带你出发。 今天导航的声音有一点点嘶哑，但是还好呢，不影响你的听觉感受。如果实在影响的话呢，我就要继续请假休息一天了。喂，郭鹏、思萌，带个班吧。带你出发，九点三十一分，继续是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听说，哎，今天怎么没有娃哈哈了？喂，从昨天开始，只能继续的用好歌来陪伴各位了哈，没有娃哈哈了。 难道你对我没感觉？给了你号码，怎么还不来电 ？Gaston 翻唱了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会不会是你要响几声才能接？心跳的声音，蹦蹦撞的音，怕铃声会停，赶快按下通话键。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Ring Ring Ring， 爱的和弦铃也。管它往外或是往内，月底才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管它黑眼圈也。接到你的电话，我会大喊耶。听到你的声音我就 OK， 怕前忘了矜持到底怎么演，可是心烦很难收敛，反复看手机好几遍，就担心别就突然没电。你到底有没有感觉？给了你号码怎么还不来电？会不会是你要响几声才会接？其他的声音蹦蹦撞的音，怕铃声会停，赶快按下通话键。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弦里耶。管它往外或是往内，月底才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管它黑眼圈。声音在进行，心跳的声音开始震动我的神经。我觉你像不在的，但我已经在这边期待。Ring ring ring， 希望听到你说嗨。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Ring ring ring， 爱的和弦里耶。管它往外或是往内，别理睬，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管它黑眼圈。 顶着黑眼圈的除了有刚才来报道的小夏，他说加上这周已经是连续两周加班的时间了，真的很要命，很想休息，能不能够有一份躺平还能够有收入的工作。这个哈、啊，想一想就算了。落发阴沉 Morning Morning， 他说睡醒了风干物燥，腰酸背痛的一天开始了，嗓子也疼，眼睛也肿的一天，但是依然有一些焦头烂额的工作在等待着我，依旧是生活当中的很多琐事让我心烦，同时呢还要整理出一些时间来好好的学习，但是呢自己内心当中是觉得看书的动力不足的，所以需要通过音乐，通过我们的好音乐来给你加加油，希望你能够 getting better， 好，变得好起来。九点三十四分，继续有动感的旋律，在 FM 九七四。 城市寒流不掉头，山高水远任我走，他们期望的优秀不是我要的人生。 在唱的月亮和六便士啊，我想这首歌呢，应该来说龚爽的灵感或许就是来自于那部英国的小说，来自于威廉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这部小说带给他的一些灵感。下回有机会如果跟龚爽对话的话可以来问问看。那接下来这首歌的灵感可能要去等你看完了汪汪队立大功这部电影之后可以来脑补一下电影的画面，或者说家里面小朋友本身就很喜欢看这部动画片的话，听这歌啊，提前跟他说一下，说哎，过两天带你去看这部动画大电影的时候，能够听到哎，咱们老魏叔叔唱这首歌哟、哦、Good Moon， 再来感受一下。 Cause no one in this world can live. 很轻快的曲调的歌放在动画电影当中再合适不过了，所以等待汪汪队立大功这部电影上线的时候，我想真的很适合全家去观看。而且看电影的时候呢，也会让很多大人把在生活和工作当中的一些烦恼完全的抛却开。所以如果你喜欢刚才那首的歌，记得那是来自于 Adam Levine 的新单曲，叫做 Good Mood。 这里是带你出发， 都相见，曾经讲我的志愿，默默印象揭开童年，是你是我在当天，曾经枕尽于我的肩，曾经轻吻于你的脸，是热爱热爱的从前，未觉未觉又一天，声音仍在耳边，仍在我心里一转再转，痴心留住昨天，留住我跟你依偎眷恋，曾想跟你过每一天，曾经因你触了电，日夜也令我心甜甜，就算换了另一天，仍一点也不改变。枕尽于我的肩，曾经轻吻于你的脸，是热爱热爱的从前，未觉未觉又一天，声音仍在耳边，仍在我心里一转再转，痴心留住昨天，留住我跟你依偎眷恋，时光改变了每一天，人生闪了千百段，为什会在我心仍然望你，望你在身边，仍一点也不改变。 慢慢的给， 爱有你我感觉 都是种幸福，把怀疑大脚踢开，我不骗你不猜，两人傻傻的深深的爱， 爱上你我学会幽默感，安全感方向感，所有愿望我来担， 只要你愿意真的相信我用心的一切，爱随时在你的身边。 I really love you girl, oh yeah。 爱有你我感觉都是种幸福， 是种幸福， 把怀疑大脚踢开，我不骗你不猜， 两 人傻傻的深深的爱，爱有你我感觉满足，连赛车都是种幸福， 是种幸福， 把怀疑大脚踢开，我不骗你不猜，傻傻的深深的爱，爱有你我感觉满足，连载着都是种幸福，把怀疑大脚踢开，我不骗你不猜，两人傻傻的深深的爱，爱有你我感觉满足，连载着都是种幸福， 是种幸福， 把怀疑大脚踢开，我不骗你不猜，两人傻傻的深深的爱， 两人傻傻的深深的爱。 一首老歌来自于 BAD， 爱过你，带你出发。很快要结束今天在立秋8月7号星期六的三个小时的直播的时间了，稍后两首歌交给 Big Mama， 一个韩国的大号团体 Big Mama 带来的 Rainbow Dream， 以及稍后是 Bad Two 的 I Feel the Magic。 我是戴毅，明天早上7点继续陪你一起出发，拜拜。